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我唔系卓佳佳，我系 Oscar 拉，我系学文思潮黎文乐，欢迎大家收听花生台。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喐，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机会。 星期一晚嘅搏击会， 喂，应该系要呢个通噶， 你不设防咩？ 就丧心中情， 因为我好了解阿 Raymond 啊，因为点解咧？ 你系边位啊？你 我系放射良心啊，水哥。因为我哋咧全香港嘅市民啱啱俾人打劫咗196亿之后嘅第一个星期一咧， 你食法强奸嘅喎，你 唔系法强奸嗰个系阿 Chris 嚟嘅，我系好斯文。 一个俾人打劫咗俾人强奸， 但系以你嘅角度系因为香港市民俾人打劫咗196亿， 冇错，所以变咗之后嘅第一个仲要翻工嘅星期一， 即系唔使翻工好啲个感觉， 应该会好少少咯。 我你冇交税啊！ 我外母啊同我讲就系高铁都要起噶啦，横掂都要埋埋尾噶啦，钱都要俾噶啦，咁你咪唔起啊咁。 哎呀，我老豆都系咁讲啊！ 我唔知点样驳佢。 佢话迟啲起啊，仲多钱啊咁咯，咪快快脆脆啦。 系，我真系唔识点驳佢。即系除咗加变之外， 我喺网上睇到有个漫画好得意嘅，又系分享一下。佢又话有个贼人又打劫，咁跟住一刀刉咗落去嗰个人度，咁然 之后 攞埋系啦，攞埋袋钱走嘅时候咧，跌咗一张。嗰个俾人刉咗一刀嗰个咧，仲要执翻起嗰一张俾翻个贼，跟住佢自己先至 call 把车。 我知你讲乜啊？ 即系而家香港人就系、 是、 有啲人又系反智成咁啊！佢话。都俾人打劫咗咯，都俾人刉咗一刀咯。咁你 横掂俾人捅几廿铺啦， 好好丑丑你做埋啦。你物连埋最后嗰几张，唔好俾人哋跌咗一张啦。 你俾埋佢啦， 你攞埋俾佢啦。 顶嘅快真系。 我嗰日咧，我自己喺屋企喺度数啊，196亿咧，原来系196，后边系有几多个零咧？系8个零啊！是8个零啊，各位。 唔系，咁你咁同自己 过唔去？好抽象，其实你咁讲。 你咁样同自己过唔去，你系会好难，即系将自己释放。 我真系接受唔到啊，真系。 咁今日咧，其实除咗水系啦，除咗水哥之外咧，我仲要介绍导演。阿多娜，你麻烦你帮我介绍导演。 我嗱呢个我哋在座有5个人。 系。 但系咧，有一个咧系未睇过10年嘅，我想话，我真 边个啊？ 唔系我。 好鄙视呢个主持啊 ，Raymond。 我系自己买 飞睇，香港要黄丝，竟然有人未睇过10年， 系啦， 唔系我介绍嘉宾先， 我可以介绍嘉宾，就 系咧10年里边嘅，唔系10年嘅策划人，伍家良导演，亦都系最第5号本地蛋嘅导演， 好嘢， 大家好，大家好，唔系。冇睇过唔出奇，我帮你策划，因为买唔到飞啊嘛。 因为 咁又系，真系好买咗，真系 呢个就系借口嚟嘅，呢个系借口嚟嘅。不过咧，嗱，我哋开始之前， 内疚， 我首先真系要好多谢你哋帮我哋拍咗出咁样嘅戏，令到即系有好多大家系甚至系谂过，或者系想即系想讲，但系又唔敢讲，甚至唔敢去谂嗰啲嘢咧，都系将佢拍咗出嚟。 因为香港人系好多谢你哋嘅，好禁忌噶，即系大家睇到个 所以所以 Chris 睇嘅时候喊咯，喺我隔篱。 即系其实我已经有多过一日去油麻地电影中心买飞， 去错咗油麻地。 算吧，你唔好解释啦。 你去错咗， 解释油麻地，解释即系演 戏。 水哥已经可以接替到我位置，我觉得我已经功成身退啦。 解释即系掩饰啊！ 我试过唔止一次，真系去买啲系所谓叫公寓场两点嘅飞。 人哋马天尼都系买到啦，你唔好藉口啦。 多谢大家。 两点嘅飞都系买唔到，都系已经要得翻即系东南西北四个角落头，即系咁我真系当然唔捻睇啦。但问题就系话，即系除咗嗰啲飞以外，买唔到。稍为啲有理智啲选择嘅地方咧，其实已经买唔到。我系等紧4月1号。 点解咩嚟噶？ 嚟紧 系阿嘉良，你攞支麦讲清楚啲。 系嚟紧4月1号，我哋搞一同好多社区组织啦，有啲院校啦，合办一次叫做同步放映啊。 即係其實係邀請佢，佢哋都邀請我哋去佢哋唔同嘅團體啊單位度做啲社區放映咁樣，有啲係院校，有啲就係、是、街頭，有啲就係社區中心，有啲就教會咁樣，乜咩地方都有啲嘅。 亦都有啲 係社區有同步， 亦都有啲係裝腳，有啲係區議員，有啲係散兵。 係啦，冇錯，咩人都有啲，咁就同步七。 Okay. 同步七至九就放映，跟住九至十就 online 嘅一个live 嘅 Q&A 咁样，即系我哋会坐喺一个某一个地方，咁就大家只要上 YouTube 有个 link， 咁就可以同我哋一路倾偈啦。即系大家有问题嘅话，就可以喺我哋个 page 嗰度留言，咁就我哋尽量 scan 喺度倾下偈。 喺香港嘅电影史入边有冇试过啊？ 应该就冇。应该就冇系啦， 有 啲听过 好创新嘅嘢嚟 好创新。之前有啊睇波啊，颁奖礼啊，分奖礼啊咁样嗰啲咯。 该就唔好意思同各位听众讲声对唔住，因为我哋花生台咧就比较设备简陋，亦都冇人用廿几万一个月养住我哋咧，变咗我哋啲钱 budget 其实好紧，咁所以变咗其实喺正式个节目开始之前咧，其实我哋要宣传两样嘢。第一样嘢咧，就喺个 YouTube 频道订阅我哋香港花生 hkpeanut.com 系嘛，咁即系变咗你订阅多啲嘅时候咧，我哋希望多啲广告费啦。第二样嘢就希望大家就系、 是、捐咗， 希望大家就系、是、留住花生啊！点都要用金钱留住花生嘅，虽则我哋完全 花生都要 钱，系啦，我哋无偿系唔紧要嘅，但系问题我哋始终希望我哋啲 hardware 能够就 support 到我哋自己嘅直播啊，唔会断啊，唔会即系令到我哋失礼啊，加两个导演，即系我哋非常之唔好意思，所以变咗我哋汇丰个户口咧就系023-280-233-838，我讲一次就系023-280-233-838， 一百条线， 真系好卵失礼。 唔系，屌呢啲叫发危危机啊嘛。OK 嘅 ，OK 嘅。 I am sorry， 即系我系非卵常之失礼。咁因为但系冇办法，即系我哋啲技术，我啲电脑就系咁样，四五年冇换过，咁咪即系唯有就系希望大家捐钱啦。 好啦，俾翻导演。好啦好啦，今晚俾阿导演讲到话冇咗金像奖冇得喺大陆播嗰、那个，你有冇？ 我哋即刻又停播， 又停啦，系啦，就停播啦， 就停啦。 有 sensor， 我惊有 hack 下，其实 明显系有啦。 我其实我哋好被动嘅，同埋好无辜嘅，即系其实金像奖都系一个提名，其实一个颁奖礼，颁奖礼即系一个。即係講得好係一個好 soft 啦，即係其實成日講融合，咁你都俾下國內嘅人了解下香港有咩電影都好，即係一個係好平常嘅交流活動嘅。對於我嚟講，我哋又唔係播套戲係咪？即係如果你話成套播，我都自問我哋都唔敢，唔係即係唔係唔敢意思，我哋都你哋唔播明白。 仲有咩提名嘅電影包括 提名啫？咁仲 係 一套啫，咁。系咯，即系我觉得好惊。 提名咗几多个奖？ 好避忌，我哋一个啫嘛，就一个最佳电影啫嘛。我哋冇技术奖。 证明其实 导演会个奖你攞咗啦。 其实中共都有少惊啊，佢即系惊金像奖系对你哋套戏一个 肯定咯，系啊系啊。其实佢系惊呢样嘢， 同埋我觉得佢系想将你咧 totally wipe out， 即系如果你喺成个 picture 入边咧。啲人真係完全係未聽過呢一件事， 同埋係想懲罰一啲侵我哋玩嘅人， 即係驚就驚兩個字啫，就驚你套戲名咯，因為嗰兩個字變咗 Google search 嘅一個 top search， 咁變咗一打十年兩個字就完全 search 唔到習近平，就淨係 search 到貴導演都部戲。 而家國內係十年係嗰啲影評全部 block 曬㗎啦，係啊。即 系 喺国内，我系咗，跟住但系我哋又觉得好奇怪，哇！咁你十年呢个字系啦，好 common， 所以但系国内系咁，系好荒谬。 即系你冇听过六四啊， 成 数表啊，已经冇咗六四嗰格啦，六四廿四，你唔知噶，九恩哥冇咗嗰格啊嘛，因为六四，六四用唔紧要。 打 tennis 系啊，成六比四噶嘛，冇咗啦。 喂，呢个十年咧可以拍一个下集咧，就将呢啲摆埋落去。就叫一年啦，不如就簡單啲。 我記得有人試過 post 一場賽馬個結果啊，係八九六四。 係 八號跑第一，九號跑第二。 係，我都記得啊，有。 其實咧，我哋今日咧，我哋都即知道導演今日會上嚟，我哋做嘉賓啦。係啦，咁咧其實咧，我哋都喺 Facebook 嗰度咧都有去 post 啊，即係啲人喂有冇啲問題啊，我哋幫手問咁樣。咁其實你啱啱講嗰樣嘢咧，就直接同我哋有一個問題就直接有關啦，就話喂。呢、这個十年之後，咁有冇受到啲咩打壓咁樣？咁其實金像獎呢、这個 我覺得某程度上嚟講都算係啦，係啦。 咁 但係 咁金像獎會嬲你啫咁樣。 但係有冇啲切身少少？ 冇錯啦，即係喺個人嘅發展上面有冇影響咧？呢啲 你答咗金像獎先啦。 金像獎其實我 有冇？我唔預你玩啊。 我其實見到我哋係一個其實被提名嘅單位，其實我哋好被動，意思係真係佢哋啲評審係選咗，我自己都 即 係 你怪佢。评审啦， 唔系我哋自己都冇份选，意思咧， 喂，边个系评审啊？ 唔系有好多噶，有好多噶， 例如咧， 有几十个， 有冇？ 总之电影人你谂得到嘅， 你唔使唔好意思， 唔系因 为 我都唔知啊。其实因为我都唔， 但系啲评审唔系应该系普遍系即系建制比较多， 系咯？ 其实个情况系有一轮而家我哋入到最后一轮咧，其实之前系第一轮成个我听闻好似过千个噶，有一千个噶，系即系，所以系 产片有冇一千套啊？ 唔系以往嘅唔系一千套，系一千个评审有机会投票，系、okay. 即系意思佢最后评咗，咁啊去第二轮，咁第二轮去第三，所以其实几普选，所以系对于我嚟讲系一个好被动嘅入选，咁而最后咧，其实即係會長啦，金像獎啊，爾冬升先生，其實佢都回應咗全部，所以 上年領嘅嘢， 我覺得我唔能夠代表金像獎講任何嘢，所以我只係覺得可惜啫，即係冇一個， 佢冇取消你啊嘛， 佢冇，佢亦都講好肯定嘅嘢，佢話佢其實都係 佢開始控制唔到會嘅， 佢哋嗰個係導演會， 導演會， 但係金像獎， 原來黃秋生嗰年喺金像獎講話俾人摁 fan 嗰樣嘢，原來真係會出現。 哦，系啊，所以其实佢都讲话，讲翻个机制咯。其实机制选得出嚟，冇人影响到结果。咁所以佢哋都好可惜嘅。咁我只系认同、尊重佢哋讲法。 我想睇下佢哋啲 taste 先。 而家有 三年啦，五年啦， 仲有咩？ 三七年。 唔系你好冇意思讲啊？如果你讲完，会唔会 eliminate 咗你个机会啊？ 我唔紧要，我因为我哋本身做呢件事都唔系为奖， 系咯，佢都唔谂住攞噶啦，我觉得 系啊系啊，我哋冇好多 bonus 噶啦， 咩飞嗰套有冇份咯？ 天我们会飞系嘛？ 好似冇， 我都冇， 好似冇系咪？ 咁最佳 电视，我已经讲错，因为我而家好迷糊，因为有几次呢啲咧评论学会啊，又有几个都系拣五套咁样，我而家有啲模糊。 咁你啱啱攞嗰个系咩奖？ 金像 relax 送，唔系啊 relax 你啱啱攞咗一个评论， 我哋嘅推荐电影，跟住导演会就一个叫大奖。系啦，就系、是、咁多。即系如果香港嚟讲， 我理解咧，一个导演会个奖咧，其实就被誉为咧，就系一个金像奖嘅前哨战。 我 唔系 嗰度攞就嗰度， 我哋唔系最佳电影啊嘛。我哋 明白， 一个特别奖啫。 即系起码即系喺嗰个位受到肯定啦。咁当然咧，我相信即系你哋根本同你话斋，你都唔系睇住个奖嘅， 系咯， 系咪先啊？只不过我哋觉得即系呢样嘢多多少少，我哋梗系即系作为一个观众啊。我哋希望你拍呢出戏出嚟，都希望你哋系得到唔单止系我哋嗰个票房上面嘅肯定，都希望喺你哋嘅专业上面受到一啲你哋嘅行头嗰啲 一啲嘉许啊， 系啦，呢个我哋好希望你哋系继续可以行到呢条路落去噶嘛，系咪先啊？ 但你有冇估？你拍嗰时有冇估到计咁大回响嘅啫？ 冇，我哋最初拍 上 几 日就收档噶啦， 甚至乎唔系上添，我哋上戏院都冇谂过，我哋谂住如果冇人睇咧，自己请人包场睇嘅。最初我系咁同啲导演讲，我哋点解咁谂咧？我哋点样谂？ 你知唔知我有一日系去到即系百汇电影中心啊，油麻地门口，哇！扑街咪两点都敷，你明唔明嘅意思啊？下一日咧两点又敷，哇！再下一日两点又敷， 你知唔知香港好多人系唔使做啊？ 我唔想买， 系唔使翻工嘅。 我一日讲紧两点钟之后咧，食完 lunch 咧，我觉得时间松动啲，我真系可以去睇一场戏。问题就话你两点都敷，我唔知点样拎咗买飞个问题。 我哋如果当初啦。谂住有呢个计算去上画，我哋就拍唔到十年噶啦。其实即系呢个就系因为大家有一啲包袱，有啲计算，又想点样睇，甚至乎要倾到啲发行商、戏院肯上一计嗰啲咧，我哋就基本上唔会出现十年。 咁点酝酿出嚟噶呢个十年？ 我哋 你系嗰啲大学同学啊，乜咁样噶？ 系啦， 其实唔系噶，我本身就系识方言，我本身就系识方言嘅导演欧文杰， 即揸的士嗰个 系啦，的士司机嗰套。咁我本身就识佢 讲乜噶啦？ 咁咧，佢开头我哋仲我好天真噶，我开头谂啊，会唔会拍一套关于将来嘅长片咧？ 即係開頭未諗五個短片嘅。咁歐文傑就比較有經驗，因為佢都係跟杜琪峰、魏家輝嘅。佢而家都做啱樹大招風，佢嚟緊會上，我幫佢宣傳下係。咁嚟緊佢都會有電影，佢以往都寫咩《高開不之戀》啊、《單身男女》嗰啲嘅。咁佢係咁嘅編劇出身。咁我識佢，咁我就諗住同佢做一個低 budget。關於香港將來嘅一個片，咁跟住佢就提議話你 幾多年啊？廿年， 跟住就佢就提議就話提議就話不如用成日短片邀請多幾個導演去做件事，即係多少 角度。但你以前有拍開嘅咩？ 我有拍紀錄片，同有都有啲短片，但係即係唔值得提嗰啲啦，都係都唔緊要嘅。我哋嗰啲都好有得上，我哋嗰啲冇係啊。 我 冇嘅香係香港好慘 嘅 係。 我就好衷心咁講嘅，其實喺五節入邊咧，五套戲裏邊咧，我自己本身就最中意真係本地蛋嘅。咁啊，識得阿水哥嘅人咧都知啦，我唔會話即係擦鞋嘅人嚟嘅，我唔係話見到你喺度咁，我係話本地蛋。 多謝， 因為我其實 水哥係鹹濕啫，係唔會擦鞋嘅。 咁佢都唔会 我可以做证， 我都可以做证， 咁所以变咗， 咁所以变咗，佢咸湿都系 我 有嘅。 其实我好好有深刻印象嘅就系阿廖启智其中有一句对白，佢就话：千祈唔好惯啊！佢话就系因为我哋呢一代人习惯咗，于是乎就令到你哋呢一代人变成咁样，变成而家咁样。咁呢句我话真系好好打得入我自己个心坎入边啦，真系好好完全。同埋我哋而家睇到喺香港发生紧嘅事啦，你譬如你睇到高铁啊，陈鉴林系已经一开始已经讲明话我可以好离谱嘅，咁而家佢亦都真系好离谱咁样做咗出嚟。但系我哋睇到咧嗰个市民个回响系唔系好大，所以我而家越嚟越感受到咧，就系话当一个荒谬系去到一个习惯咗嘅时候咧，其实系好危险。其实系可以令到一个社会咧系可以变得咁冷漠， 系 咁样咯， 影响紧下，即系唔系净系影响自己咯，影响紧其他。 点解会构思？ 系 系系 ，sorry， 我打断。 有一个拍咗啦， 系跟住就揾咗欧文杰，欧文杰就提议揾多几个导演。咁其实我就跟住认识下几位导演咯。其实我都未识。另外嗰三個導演嘅，我睇下佢哋啲作品啦，咁就睇下以往啦。其實都有少少合，即係傾談嘅時候都有啲諗法嘅，想大家嘅作品或者過往對香港嘅諗法都係願意去觀察，即係寫實啲嘅嘢啦，願意感言啦，願意關心啲即係小眾啦嘅人嘅一啲導演嘅，咁就結果一傾就。埋單啦，即係幾個導演都覺得。 揾啊，真係其實嗰三。 我打電話揾完。 唔係，但係我真係想問， 你真 係 唔信喎？我咪打電話揾周冠威。 所謂叫構思呢個 idea， 或者你有個劇本喺手嘅時候， 冇啊冇，唔係我哋冇，我哋唯一一個 idea， 我就將我頭先講嘅，例如我對將來嘅一啲諗法，我點解要拍將來？我想有一啲想像係關於變與唔變嘅嘢。 但你唔覺得你呢個 idea 已經係觸動到某一方面嘅政權嘅底線？ 其實我同大家講，或者甚至我自己講嘅時候，我都唔係純粹講政治嘅。其實你如果我嗱抽空五條片啦，你睇本地蛋啦，冇錯係政治背景，但係其實我都可以講父子情嘅，我都可以講本地食材。 佢係好民生嘅， 其實好民生㗎。係 啊，講蛋 其實係 㗎，照嗰啲燈嗰啲蛋， 只不過一個人 有象徵意義。 local 嘅 士多雞蛋會俾班 紅 子紅衛兵啊， 好象徵係啦，好象徵，或者有啲語句可能好似好政治，但其實。讲真有咩都唔咩都系政治啦，咁嘅话，所以其实我揾几位导演呢我就係讲我想有人性嘅选择，我想讲将来，我想讲我哋自己个人嘅想象，我哋冇干预对方嘅自由嘅，即係自焚者导演佢话，即係我諗緊，即係佢好早就諗，我想拍个自焚者，关于自焚者嘅，佢问我得唔得，我得，冇问题，因为我哋互相唔想有干预到对方，一干预呢一諗之后嘅包袱呢，因为佢有啲字眼就讲港独㗎嘛，咁如果我哋以一个商业考虑，甚至乎考虑戏院，咁我既话唔得啦，係咪，即係因为我哋要諗之后嘅后路，但我哋就唔諗嗰啲嘢，完全你想讲咩就讲乜嘢，咁结果就我哋五个都好独立地出现咗，咁但係我哋都会睇得对方嘅，你见到我哋五个故事有少少关联嘅，如果有留意嘅话，咁我哋就例如我哋自焚者都有掉弹啦， 系咩？ 有噶，跟住阿浮瓜第一个古仔，其实有讲的士司机嘅考牌啦，有少少咁嘅，我哋关联就互相，但系我哋系自己自发嘅，即系佢冇需要问津我，我冇需要批准佢。嘅创作， 你系独立嘅创作， 独立嘅创作，所以嗰个剧本唔系传统嗰种做法，就系我哋有剧本，跟住有投资者，跟住就点样点样，我哋完全系。调翻转，颠倒呢件事，即系颠覆呢件事，就系由翻我哋最想讲个 idea 出发，跟住先慢慢一步一步去。 所以咁样先至可以成事、啊。即系如果你唔系咁样，你有一啲嘅商业嘅考虑， 你而家明白自由系几紧要啊、嗯？ 我哋 连里边参与 我哋嘅 crew 嘅人咧，我哋 创作自由系好紧要嘅。如果你冇咗个创作自由，即系一路咁样收紧咧，我哋唔会有套咁好嘅戏睇。 系啊系啊，我哋连啲 crew， 即系我哋都冇话一个牟利，即系一个非商业嘅参与。咁大家都系参与，咁最后我哋而家有所谓有少回。咁我哋就尽量去回馈翻咯，系啊，即系系一个咁，即系一个完全系啲，即系完全倒转咗嚟吓，即系如果以商业电影嗰种角度， 而家都系完全都冇谂过可以， 系啊， 冇特 巡回放映啊，跟住啲同步放映系 去埋日本啊，系啊，啱啱啊，导演都其实喺日本翻过嚟 啊，系啊，去咗日本啊。 嗱，我呢度我就不如就 update 下先，因为正话导演咧就未话记得翻嗰个今次金像奖最佳电影嗰个提名名单啊，咁而家咧就系有五部嘅。十年啦，五个小孩的校长， 哎呀，我有睇啊， 智取威虎山， 你又 问三， 你又呃啊， 同埋呢一个 今年净系睇咗十 年，旧年嘅， 喂，踏血寻梅其实我冇睇到，听过啲人话，系咪啲人话好似 OK 嘅都 ，OK 嘅 OK， 好睇 嘅，富城嘅演出系可以值得睇嘅， 我出嚟买咗飞啦， 白纸春夏都好啊，我都有睇啊，导演都系十分之有心， 但我始终好想明白一个就系话，所谓一个商业导演或者商业片嘅一个导演咧，佢嘅构思如果自己真系要拍一个题材，叫近呢十年嘅题材，或者自己 foresee 一个十年之后嘅题材，你唔多唔少一定会接触到一啲政治嘅议题嘅，你唔会。系冇谂过就话 政治同民生系分割， 系啊系啊系啊。 Exactly， 你唔会谂到就系话，如果真系自己呢出片要卖钱嘅时候，你会觉得有冇政治打压呢样嘢，同埋你点样面对政治打压咧？ 同埋雨伞运动同你哋有冇关系？即系你哋咪因为雨伞经历咗雨伞，跟住就 即系俾阿 标咗啲咁样 一个一个答 政治打压，政治打压我就冇嘅，即系意思我哋冇直接收到。好直接嘅嘢嘅，系啦，冇嘅，有啲唔系而家我有啲电话我都 收咗， 我都特登唔听嘅，我都唔听嘅， 真系得啊！ 我听到王主任， 我有啲电话唔听嘅，唔理嘅，咁都冇乜理啦。嗰啲我觉得好，即系我都识好多唔同嘅社运人士啦，有啲啦，即系咁佢哋都话佢哋遇到嘅嘢绝对比较多，咁我都唔觉得我有咩嘢，我觉得同埋确实即系电影系一个好。电影啫嘛，即系一个想象，即 系荼毒 思想病毒系咪？咁 系咯， 中共咪最 咁佢要反省， 有百无聊， 即系佢要反省下，佢哋一讲唔好嘅嘢，全部都话咦可能系好啊，即系呢个系佢哋要反省下，即系好讽刺嘅一件事啊。所以我都冇乜理，但系雨伞运动对我哋有冇影响咧？我觉得。或多或少有，但我哋啱个 idea 其实系我哋喺13年尾，我自己已经开始咗。我14年年头就揾几位导演做呢件事噶啦，所以其实个 idea 唔关雨伞事嘅，绝对系系自己喺香港咁多年以嚟觉得要谂下一啲嘢咯。即系如果自己中意拍片，就谂下我下一个 project 要做啲咩。 但系香港人系唔中意谂嘢，你搞咁多谂嘢嘅 idea 出嚟， 咁 佢哋会问你做乜谂嘢？ 咁电咁如果想拍嘢就系、是、都系创作都系要谂下嘅。 三年噶咯， 两年啦，两年咯。咁跟住个，但系我哋写剧本或者个创作就横跨咗雨伞嘅。我哋真实拍嘅时候系15年头拍嘅。 我都过咗啦，雨伞 系啦，咁啊过雨伞，所以其实有我哋五个剧本有少少或多或少有影响，系啦。咁我个古仔，如果我讲本地蛋，简单讲少少，我对我创作嘅影响就系、是，我想将一啲日常，啱阿水哥都有提到，即系我要将一啲日常嘅荒谬，系我要揿低少少个力度，系变得更加日常。更加平淡喺我哋生活度出現，甚至乎喺我哋嘅小朋友身上出現咯。咁呢個就係我經歷咗雨傘之後，我自己眼見到嗰個社會狀況，就將寫劇本嗰個力度就喺呢啲位度調整下。 咪就係咁咯，所以我最中意嘅，我最中意就係本地蛋咯。所以 咁同埋啊，即係你睇阿智叔啊、阿小朋友啊啲演繹，佢哋都係 好戲啊， 係啊，好 真係有目， 好自然，好自然， 好 自然， 即係佢唔會。 我好似覺得唔係拍緊。 我哋如果喺雨傘遇到嘅方面，我哋都會有嗰種情緒啊，我哋會反擊啊，會各樣各樣噶嘛。但係我哋推上嗰個將來就，唉，已經係一種咁嘅狀況，即係 yes or no 咯，即係好與唔好，即係但係我又講緊一啲抉擇咯，其實。即係裏面去到點，我哋有冇啲嘢係要擇善固執咧？即係兩啲都講句，即係我哋都要 左教， 係啊，即係都要做左教，冇乜所謂。 其實咧， 左教 激進的左教得唔得？係 咯， 左教個name tag已經喺額頭上出現嘅，所以變咗邊個訪問你咧？其實我又唔知嗰啲人點睇你。不過 actually 其實你係為咗香港人做咗件事嘅。即係我覺得你哋五個導演都好，其實成件事所有參與organize 嘅人都好，其實佢哋為香港付出咗啲嘢。 我覺得六八九應該頒翻個紫荊勳章俾佢哋。 冇要啊，嗰、那個助咒嚟噶。 係啊，嗰、那個真係勁。 或者英勇市民 啊。你需要知道呢個近日咧，有個傳媒 launch 咧，有六八九呢個身影咧，已經係撲街啦。所以千祈唔好提六八九呢個名。 嗰、那個話是時候政變了嗰、那個。 係啦，轉頭翻嚟。好